庆元旦，度新年，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。1月1号至1月3号，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，全场商品95折优惠，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。再说一声，大家2022一切顺利，新年好。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。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秦天。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。 我是主持人顾阳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。 我是主持人周杰。 我是主持人小云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想。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，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，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， 来北广生活时间，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，就图个踏实放心。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魏巍。魏巍你好。 周杰老师好，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吃的，就是大家喜欢吃的冬天的火锅，而且它是不一样的火锅，叫做筋头巴脑，真正牛身上活肉的火锅带给大家了啊。 那么说到这个护膝仙的筋头巴脑啊，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已经推出有一段时间了， 对， 但是经常呢就卖断货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呀特别的热烈，特别喜欢这个产品。 没错， 尤其现在冬天了，你说外面特别冷，家里呢咱们这个信得过的或者说亲朋好友，咱们吃顿火锅觉得热热闹闹的，真的非常的过瘾。 没错，但是的话以前是吃什么牛肉片啊羊肉片啊，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，然后市面当中你去买那种内蒙古的牛羊肉的话价格也挺贵的啊。今天给大家吃点不一样的，真正大块的真正的活肉。而且的话很多朋友说哎呀，筋头巴脑火锅我没吃过，里面究竟有啥呀？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里面是有牛板筋、牛蹄筋、牛腩肉，就一锅当中3种不一样的营养，3种不一样的口感，有 Q 的，有嫩的，有软的，有滑的，还有那种真正紧实的感觉，全部带给大家了，一锅出的那种感觉啊。 没错，你要说吃什么羊肉啊等等的好像都习以为常了， 对， 但是说筋头巴脑呢有些人还真没怎么吃过。 对， 但是市面上呢经营这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还不多。如果你要是即便找着一个的话，它锅底啊可能都100多块钱。 没错，它分为什么小锅、中锅、大锅。 对， 然后小锅的话基本上就是128，然后中锅的话大概就在168左右，然后呢大锅的话就基本上是228左右。其实说句老实话，真的价格不便宜，而且的话你再点什么配菜啊，一锅下来的话人均消费的话起码123以上了。 而且说到这个筋头巴脑，会吃人都知道，比如说你吃牛肉哈，看着就是纯牛肉，比如一块一块的，觉得哟这挺好的，但是呢你光吃这个啊会柴。 没错， 啊，没那么香。 对， 所以呢会吃之人一般里边再加点什么筋头巴脑 啊， 一下马上感觉这牛肉就特别的香， 没错， 啊，特别的有嚼头。 对， 真的它的身份就好像就不一样。 没错，而且的话更为重要的话，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，现在的话一提到牛羊肉，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哪儿的好 啊，哪儿的正宗啊，一定是想的话就是内蒙古啊。 蒙古， 今天我们为各位带的话就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筋头巴脑。而且这个会期间的品牌为什么这么的受欢迎，因为它就是内蒙古当地品牌，而且他们是真正来自于西蒙草原。西蒙草原是叫做真正什么蒙古文明的一个发祥地，它是真正当地牛羊的话全部都是做到散养， 所以说吃牛羊肉呢一般都说是内蒙古的好。 对， 而且呢说到内蒙古的这个牛羊肉好哈，那牛羊肉汤中它有一些特别的位置， 哎， 实际上的就是筋头巴脑。 没错， 是吧？ 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含量的话非常的少，所以说它在市面当中的价格会卖得很贵。 对， 牛腩肉的话本身已经很贵了，但是那牛蹄筋啊它更贵，而且包括什么牛板筋可能稍微便宜一点。这3种食材的话其实你回到家里面做起来的话特别复杂，特别特别难，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直接带到的啊。 而且呢刚才您提到了哈，这个牛板筋呢，和牛蹄筋在市面上呢是挺贵的，但有些老人和小孩啊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贵我也不能吃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做不 嚼不动 嚼不动 啊。 但是今天这个筋头巴脑呢，您这个担心是不用 用油。 没错、嗯、我们是真正为各位直接开袋即食的，它是真正为各位做三洗三泡三煮三卤给大家炖好的。再来包括那个牛腩肉啊，真正 Q 弹的，还有一丝嚼劲的肉丝呢，又特别特别的软烂，而且它这种三七肥瘦比例真的特别特别的香。 没错，说到这个牛腩，很多朋友不知道啊、 嗯、 这个牛腩肉啊它就是有肥有瘦啊、 嗯、 这叫牛腩。 嗯， 那选用的部位呢就是牛的腹部这个位置哈、 嗯、 所以呢它是三七的这种 肥瘦比例， 瘦的比例、 嗯、 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啊、 嗯、 有筋有肉，入口呢弹牙有嚼劲啊。 没错， 所以呢刚才提到今天这个金头巴脑当中呢既有牛腩肉，还有牛板筋啊、 嗯、 牛蹄筋啊、 嗯、 等等，都是好吃的东西啊。 没错， 那像这个东西刚才咱们说了，如果在餐馆里边哈，比如说你要是点一锅的话呢，它底锅就得一两百哈。 没错， 咱们今天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给大家？ 首先的话，今天的话都是大袋带给大家， 哦、一袋 的话就是500克、 哦， 一袋当中的话直接是将近一斤为各位带到。市面当中的话，你吃一锅的话100多，今天我是买5斤送5斤、 嗯， 直接升级为10大顿10大锅10大斤，市面当中最起码1000来块钱了。但是今天在我们平台当中直接做了299，299还没完。我再送给大家2袋的宏威牛腩，这加起来的话一共是12锅，你算一算每一锅每一顿的火锅的话只需要20多块钱左右的话就搞定了。 哎呦、嗯、真是合适哈，299一共是12袋、嗯、啊。 对，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金头巴脑这个火锅呢、 嗯、 咱们是给大家是5斤再赠5斤、 嗯、 这就是10斤、 嗯、 一斤呢一包啊、 嗯、 这就是10包。 对， 而且呢这个本身都是熟的， 对 啊，里边有肉啊、有汁啊、有汤哈、啊、打开以后，然后呢您是愿意以火锅的这种形式还是说以炖 菜 的形式 的、嗯、 都是可以，您自己做主。 没错，而且的话更为重要的话回到家里面非常的简单，直接开袋之后的话，你说微波炉叮一下的话，5分钟的时间的话轻松搞定，直接拌上米饭，拌上面条，哪怕说拌上方便面的话，味道都是特别的好的。然后大家请记住了，今天这个的话回到家里面都是给大家带到全新的生产日期，保质期呢是整整的8个月的时间，而且的话你放在常温下保存的话就是可以的。趁着今天我们有活动的话，你可以多囤几组，把过年的、 嗯、 把15的真正之前的话全部囤下来的话都是可以的。 没错，你像我要吃的话呢，我一般就是以火锅的形式吃啊、 嗯、 刚一开始呢咱们先吃是里边的这个干货， 对， 然后呢那个汁儿呢咱可以涮呢 啊、 嗯、是吧，各种的蔬菜什么白菜呀、油麦菜呀、 嗯、 生菜呀什么的、嗯、再加上豆腐、鱼丸、菠菜什么土豆片、宽粉等等，你愿意吃什么往里搁什么，哎，怎么一煮真香。 没错，而且你煮完那个所有的蔬菜之后的话、嗯、一定要下点面条。 对， 不要下那个细面条，要下那个宽面，因为那个宽面的话那个浓浓的汤汁能够进到里面、 嗯、 一吸溜，哎呦真叫香。而且包括你回到家里面，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，现在小朋友快要放那个寒假了，然后直接的话给他家里面放2袋，家里面大人不在的话直接就上米饭，就上那个馒头，吃起来的话也特别特别香。而且小朋友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的话，多吃牛肉的话也是特别特别好的。 哎，今天呢我们是惠七鲜的金头巴脑火锅啊、 嗯、 咱们呢是500克，也就是1斤1包，一大包、 嗯、 咱们是给大家连主品在赠品是10斤10包。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特别的加赠就是宏味牛腩、 嗯、 啊，它是200克1包，给大家2包，一共是12个单品。 嗯， 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1斤呢、啊、也就是20来块钱。 没错 啊， 但是20多块钱的话一定有品质保证的。再来一点的话，全部都是来自于真正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散养的黄牛，带给大家精华部位，大块整块的牛杂筋呢、啊、牛蹄筋啊、牛板筋啊、牛腩肉，带给大家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开袋即食的。 嗯，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天假日非常的多，各种的聚会也是非常的多、 嗯、 有的时候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。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、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，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。 我特别激动，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，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。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，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。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，